哈喽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辅国日不落》，我是你们的朋友徐佳 Lindsay。 那今天呢，我们所在地方是一个酒吧里面，那旁边呢有一些英国的朋友，时不时呢会传来魔性一般的大笑，所以呢大家听了之后不要觉得特别奇怪。其实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节目录制地点呢非常有意思，比如说 SOHO 啊，或者是 Houston 啊，或者是一些酒吧里面啊，像我们上次节目是在一个私人俱乐部，那今天呢又在英国一家酒吧里面，所以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里的轻松氛围。那今天同样呢非常开心，请到两位朋友，一位是曾经参加我们节目的黄圆圆，那请黄圆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吧，算黄圆圆， 欢迎欢迎。那另外呢是我们的新朋友，名字叫杨洋。那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云阳，很高兴可以参加这次节目。 那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也和我有点关系。我们三位全都是威斯敏斯大学的校友，所以呢，这期节目就和威斯敏斯大学有关系。我想问一下两位哈，你们第一次听说威斯敏斯大学是在什么时候呢？ 我第一次听说威斯敏斯特是我们单位的培训，因为之前不是在上海电视台工作嘛，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有这个英国班，然后我们英国班的培训呢是在单位选拔，然后到威斯敏斯特来培训，所以我就第一次知道了，哦，原来有一个英国的这个大学传媒方向很厉害，然后我们每年都会去那儿培训，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就威敏的名字。 那我想问杨洋呢？ 我是因为原来听说过有北京的很多大学和英国大学有一些交流项目，然后西敏斯特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我听说可能是最早的几所学校之一，所以是这样才了解到西敏斯特大学。 那我听说威斯敏斯特大学应该是在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当时好像学校也是和威敏有一个合作项目吧，就是说我们年级的同学呢可以就是到威敏来交换读书大概半年的时间，所以那是第一次知道哦，在英国还有这样一所学校。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哈，两位现在我知道圆圆正在读这个威斯敏斯特大学，而读的这个专业非常有意思，是国际关系。 是。 那杨洋呢在威敏读了多长时间呢？ 我是3+1的项目，所以只读了一年，读的是国际贸易专业。 所以今天我们三个人是分别来自不同的专业，我是媒体管理，杨洋是国际贸易，然后呢圆圆是国际关系。好像我们是在同一个校区，不同的校区吧。 不同的校区， 不同。我是 Harrow，最偏远的四区。 那咱们俩是在一个地儿， 是的，在 Region 啊，那非常非常核心的地方。对对对对对。哎，那你们当时是怎么一个机会到威敏来学习呢？ 我这说的有点曲折，而且还挺丢人的。之前呢我是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读语言，结果读到最后的时候呢我真的尽力了，但是呢我差了一分没过，应该是70分，我考了69，然后呢然后最后呢已经到9月份了，所以呢我当时也就是不想回去了，我就看还有哪些学校是开放申请的，然后呢我就重新申请了一下威敏的国际关系，因为我特别想读国际关系嘛，结果我申请了第二天威敏就给我了一个 unconditional offer， 然后我就我威敏还是太好了，然后我就直接过来读了。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快开学了，因为我当时脑海里所有伦敦的大学里面就威敏我可能是最熟悉的，所以我就查了一下正好有国际关系这专业，我就赶紧就申了，然后继续读了。 还算顺利哈。 对， 那杨洋呢？ 我是因为我们国在北京联合大学读的是国际贸易这个专业，然后所以来到这边读的一样的专业，所以申请上面就很简单，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课程是一样的，所以说只需要一个雅思的成绩，只要过了就可以过来学习。 那人家说你是最轻松。对，那当时我申请大学的时候也还算比较简单，因为当时因为工作已经几年了嘛，所以当时就想换一下环境，所以呢就想那我读什么好呢，刚好之前跟我爸聊天，他觉得我应该 还是往管理方面稍微走一下。后想那好吧，听一下，我就搜媒体管理专业哪些大学有，然后全英国好像当时只有两所有，一所是在苏格兰，一所一看哦，居然还是威斯敏斯特，我说我知道这大学，我想一个在伦敦，一个在苏格兰，那就选伦敦的吧。所以呢就选了这所学校了。那么就是两位，你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像圆圆现在还在读书哈，像这个杨洋可能是已经毕业有些年头了，将近十年对吧。那你们还记得，你还记得当时读书的情形吗？然后有什么样的感悟和收获呢？ 我记得，因为那是我第一年来到海外，然后最大的印象是我们一下飞机的时候看到的不是英国人而是印度人，我们就想哎呀，原来英国是这样一个 international 的一个国家。然后出了那个机场以后，街上各种肤色的人都有，来到学校更是每一个学院然后都有不同国家的学生。所以我第一年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不同国家的好朋友，然后在班上也是就是大家有很多的文化冲突，所以我觉得最大收获就是让我认识了一个新的伦敦，然后认识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那圆圆呢？ 我这个感触还真挺深的，因为我之前在那个 Kings 的时候读语言，我们班就两个外国人，一个泰国人，一个日本人，就全部都是就是亚洲的，就没了，然后剩下全部中国人。然后等到我来威敏了之后，我们整个学院一共四个专业，还有五个专业就是政治和国际关系大类的，下面只有我一个中国女生，然后我们几个专业加起来四个中国男生，然后都比我大，都比我年长，他们都是我们公派过来的留学生，剩下的就我一个中国人，然后剩下全部都跟你说的一样，有来自各就是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就是大家的文化冲突在我们专业显得更加的厉害，因为我们上课 seminar 要辩论嘛，基本上都是国家之间的问题。然后你就会发现以前想当然的那些概念和现在真正碰到那个国家来的人听到的和看到的好像差异挺大的，然后文化冲突也很激烈，然后每一次上课辩论下来我都是感觉心力交瘁，因为中国永远是个焦点，所以就是永远涉及到中国的话题，大家都会集中的 四面八方的火力过来， 我就心里特别累，但是很有收获。 那你们应该是中国队代表是吗？就是中国队代表五个人。 对，我们有个群叫威敏国关中国小分队。 哎，那你会，那我觉得挺有意思，像你们比如说你的队友吧，男的，然后他们好像据说有些英语特别好是吗？ 对， 雅思能考到9分8.5的，那他们口语好吗？在和其他国家的人在辩论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特别爽？ 对，这一点我只觉得特别为他们骄傲，因为哥哥们的他们可能年纪也比较大，然后学习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呢他们的英文就比较好，然后呢一上课的时候就是口语有一两个哥哥的口语是母语水平，就是一张口然后老师就哇哦，然后我当时 老师觉得比他还好呀， 然后老师觉得说喂，你这英文真的是比一般的中国学生都要好，然后我那个时候心里就特别开心，哎呀，就感觉为大祖国争光了呀。 对，他因为他的专业可能是更涉及到一些敏感话题，但是其实在我们的课堂上，当时我也发现就是有一句话，你不出国永远没有感觉到自己这么的爱国，经常在一些敏感问题上我们中国人要站出来为自己的国家捍卫自己的主权呀，这种，所以我们也经常就是在课堂上会有一些辩论，和不同国家的人去一些辩论，然后我当时就感觉哇，大家在课堂上好活跃，然后大家都好有主见，因为给我的印象，因为我们是在国内3年再过来，所以说在国内大多数可能都是听老师在讲，学生讲的很少，但是这边除了有大课以外还有一个 cinema 其实它就是专门是讨论，你要发表，你要去做 presentation， 所以我觉得这边真的是很不一样。 对，那你们国际贸易专业哈，就是说也是会存在一些国际之间的问题的这样的辩论是吗？ 对，经常会有。 那看来我们媒体管理专业好柔和。 问我一下， 对，但是不过还好，我们中国队代表呢也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同学，特别棒，现在是在安徽某集团去做这个品牌宣传这方面的了。那当时因为他也是国内应该是英语专业吧，然后后来也是有工作经验，然后呢英语特别棒，然后看问题又特别的就是老练嘛，观点也非常的清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来来来，该你了，该你了，你有什么就说，哎，就该你了。因为我们当时班上也是有不同国家的同学嘛，就觉得只要我们班那男生，中国队那男生一出面，我们就觉得长脸了。 是的，有同样的感受。但是我觉得我们班那个虽然每个星期都非常的激烈，但是我觉得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收获最大的一点就是，其实就是我觉得每个国家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中国人就是过于的就是盲目的有爱国主义。但有的时候你就是开阔一下思路，你听一下别人的意见，就不要去盲目的去马上去反驳他们，其实你反而反思一下，其实是对我们的发展进步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对对对 对。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妈妈，为什么美国叫米国？ 因为他们爱吃米。 妈妈，为什么日本叫岛国？ 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岛。 妈妈，那为什么英国叫辅国？ 因为 辅国日不落， 辅国日不落 就要那份朦胧。 本期嘉宾拎嘴刘、黄圆圆、杨洋。虽然威斯敏斯特大学的综合排名在英国不是特别靠前，但是媒体、翻译及计算机专业都是世界顶尖的。威斯敏斯特大学还是一家与英国皇室有着密切关系的大学。这所大学还有什么样的历史和典故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就是开阔一下思路，你听一下别人的意见，就不要去盲目的去马上去反驳他们，其实你反而反思一下，其实是对我们的发展进步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对对对 对对对，我也有这个感觉。因为原来就我们的思想其实对于外国来讲是保守的，很保守，而这边来他们经常说就是 open mind， 你要一个开放式的，要一个包容式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对，这也是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那个问题。对，现在就够比较 open mind， 没有那么保守，很多问题上面更加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对对对，其实那时候对于我们学媒体的人来说，可能不同的一个感受就是说，进入到英国的这个媒体环境之下，而且去听他们一些说的东西、观点什么的，当时还有感触，就是说，这个其实，在我们以前节目当中也提到过，这语言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不知道两位学国际关系或者学这个国际贸易，对于这种文化积累啊，或者是英文的这个积累，是不是要求特别高？但对于学媒体的话，就是说，那种感觉还是会不太一样，可能我们还是习惯于用中文来思考，然后再用英文表达，但是和这边直接用英文来思考再用英文来表达的话，确实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差异的。哎，但我觉得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哈，比如说咱们都是中国人， 老师们其实现在对于中国都还是挺感兴趣的、嗯、那我们作为中国人呢，从我们的角度去给他们介绍中国的时候，反正我觉得我当时老师都还挺感兴趣的，都会听得很认真，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是一个发展机会特别大的国家嘛，而且中国很多媒体机构也会去请我们的老师去讲座啊，或者是请他们作为一些顾问什么的，所以他们对于中国也是非常友好。那不知道在两位你们的专业当中，像你们的老师还有跟中国的这样的交流多吗？ 我们专业的交流老师大概分两派，就有一派呢，他是纯西方的观点，就是他特别特别，比如说他崇尚的是自由民主这一类的。但是呢，你会发现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呢，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算是中国通，对中国的大部分问题都很了解。但因为毕竟是一个外国人，他没有在中国长时间的生活过，对于具体的我们国内的很多问题，他是其实 纸上谈兵， 对，他没有办法知道最根本的东西。然后他跟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发现，哦，原来真的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所以他我就觉得这个交流方面是有一些收获的。另外一部分老师呢，就是他们也是比较 open mind 的人，然后他们会觉得中国这个一个那么大一个国家治理起来其实真的特别特别不容易，所以他们呢对中国的经济啊特别感兴趣，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好啊，然后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啊这些消费水平啊都上来了，他会觉得哎，他想来更深刻的研究中国到底怎么发展起来的，就会做一些对比研究。基本上是分两部分，就是温和派的老师和稍微个性强烈一点的老师。 嗯嗯。然后我们一般是在课堂上会有针对一个问题或者一个话题进行一个像辩论一样，就是各抒己见。所以老师们有的时候是他们可能对于这个问题他们看的并不是很透彻，对于中国的很多的历史性的东西他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在跟他们讨论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多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由来，这个历史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意见。所以说其实我们也是一个传导者。 对对对。那刚才呢我们说到的都是我们各自哈在就是威敏读书的一些收获和感受。那么作为在威敏的学生，那我想问一下两位一些问题了。你知道威敏的大学是大概什么时候诞生的吗？ 100年前。 200年前， 差不多将近200年，是1838年。 哇，还挺古老的。 对，其实我觉得威敏哈是怎么说呢，反正我看其新生排名，就威敏呢它的综合排名其实在英国大学当中不是算特别靠前的。坦白说可能它有些专业特别好，比如说可能媒体还有这个翻译， 对， 可能是在全英国或者包括可能全球全欧洲都是非常顶尖的。但是所以呢很多朋友可能也许不知道，其实威敏它和这个和皇家还有密切联系呢。它的前身是皇家理工学院，是英国第一所理工教育学院。现在因为它的这个媒体非常厉害嘛，据说是环球十大新闻传媒学院之一，所以为什么像我们国家这么多电视台还有一些院校，比如中国传媒大学，就会和威敏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和联系，每年都会把学生送来，比如说夏令营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我想还想问一下两位哈，你们知道威敏还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就是历史吗？ 我只知道我所在的校区是那个摄政街嘛，那个 Regent Campus 应该是最古老的一个学院之一了，就刚开始什么皇家理工的时候它是最开始的一个学院开始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些我之前看过一些但记不太清楚了，什么航空工程之父叫具体名字叫什么， 乔治凯利， 对，好像也是咱们学校的一个校友。 对对对对对对， 理工方面。 而且据说还说这个阿尔伯特亲王在1840年的时候就出访了威斯敏斯特大学。当他降到这个潜水钟里面的时候呢，他在1841年就成了一名赞助人。据说现在这个第一个公开的肖像摄影工作室是在1841年3月在这个 就是威斯敏大学的前身理工学院的楼顶上来开设的。另外还有一个，我不知道两位知道吗？就是威敏有一个电影院， 对， 这个电影院据说是全英国第一家电影院。 是的，这个电影院因为就在 Regent Campus 的隔壁，然后就在 BBC 那个斜对面过来，因为这个地理位置真的特别好。 对对对， 在 Regent Campus 上学一定要提醒大家多带点钱啊，出门就可以逛街，就牛津街。就那个电影院就在 Regent Campus 的隔壁，然后学校有的时候会组织到那个地方去放映一些影片，然后也会有一些公开上映的影片也都在那里可以放。 哦， 是好像英国第一个很早很早的一个电影院，很有历史。 好，那电影院我还没有去过呢，就是大吗还是小？ 不算小，而且它地理位置特别优越，就在牛津街出来走200米，然后看到威斯敏斯特大学的牌子的左侧吧，对，就是那个电影院。 哦， 对， 他就是说一些公映的电影也在里面放，那可以去那儿选一下， 对， 看一下电影。对，因为我跟杨洋我们俩的这个校区都比较偏远。哎，我觉得你知道，当时刚到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 有， 因为当时我们在看介绍的时候就说这个校区在市中心，我想哇塞，这么中心的地方哈，多好啊！就你刚才圆圆也说到了，圆圆在的这个校区，就出门就牛津街，就是逛街多方便啊，哪哪都是买买买。结果呢，我和杨洋的校区又在特别偏远的四五环吧，四五区。然后到了之后，我才去第一次去学校的时候，还记得没人，就整个学校没什么人，因为当时还是假期嘛。然后我还去学校，好像去拿个什么证明，要去开银行卡什么的。我当时觉得，啊，好吧，乡村风光真美好。 对对对，而且我记得我当时的那个宿舍正好正对着那个火车道，就是它那个车道，所以我每天都看着。其实它不是火车啊，其实现在我们知道是地铁，但是它有一段是在那个路上走。那每天我就以为是看着那个小火车从我的那个窗前飞过，就是我每天。它还有飞机，其实机场离我们也很近。 对对对， 抬头就是机场啊，飞机，然后低头就是火车，就是这种风景。 对， 顺便我再介绍一下，多说几句，宣传一下我们学校。我们学校其实在为海外学生传授教育已经有150多年了，而且它是英国最大的大学之一。 对， 没错，而且有一个奖项跟我们国际贸易有关，也就是2000年以及2005年，它获得了国际贸易女王企业奖，这也充分显示了我们学校为海外生提供世界顶级教育的良好声誉。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本期嘉宾拎嘴刘、黄媛媛、杨洋。威斯敏斯大学有不同的校区，有一个就在伦敦最核心的地方牛津街，另一个校区呢是在伦敦的四环 Harrow。 不同的校区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威斯敏大学的老师也是有着鲜明的特色，有哪些特点呢？同时威斯敏斯大学还会经常邀请一些行业顶尖人物来学校做讲座，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吧。 没错，而且有一个奖项跟我们国际贸易有关，也就是2000年以及2005年，他获得了国际贸易女王企业奖，这也充分显示了我们学校为海外生提供世界顶级教育的良好声誉。 哇，这个女王奖，她是怎么样才能得到这种奖呢？ 应该是看在过去150年，然后像海外学生，现在我们海外学生好像应该也有5000多名国际学生，他主要是看这方面的成就。 对对 对。 其实我知道威敏呢，他和不同国家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开个小玩笑，不知道是真是假，可能就算这个坊间传说，就说呢。好像某个国家和威敏大学关系特别好。有一年呢，索尼他拍了一部关于某个国家的这个电影，就是恶搞他们国家领导人。结果呢，没几天索尼的网站就被黑了。后来就坊间就流传，据说就是那个国家的黑客弄的。而这个黑客是就是在威敏接受的这个 IT 的教育， 你证明威敏的 IT 教育还是世界顶尖水平的。 对对对对对，非常厉害。 没错。 然后据说威敏吧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像那个其实它历史是非常非常长的，你看从18多少年到现在将近200年的历史。像 Harrow 校区，我不知道圆圆没有去过。 我去过。我就去了之后发现，哇，这才是真正可以沉浸下来做学术的地方。真的有这个感觉。因为在 Region Campus 出来，我就讲个笑话，就是我真实的笑话。我在图书馆里面，我困了，出来买杯咖啡，然后买杯咖啡带了个银行卡，说，哎，进去逛逛吧。一逛出来说，一会儿100多磅就没了。所以我觉得 Harrow 特别适合做学术。 对，因为我的同学有很多硕士其实都学的是那个就是翻译这个专业，然后我们翻译专业非常强然后我每次跟他们见面呢都说我要去那边逛街顺便跟你见个面，所以说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的好 对，哎，你知道就在刚才你们大家都说到这个 Regent Street 这个校区，就哈罗呢，它这个校区是在我毕业之后有些翻修，但修了之后还越来越时尚吧。就比如说在那个大堂，虽然平时的话呢可能就是放了很多桌子，那么学生可以在那边交流啊，喝咖啡或者怎么样，但你把桌子撤了之后，因为你抬头一看，哇，那可以走当梯台，走梯台的这样一个地方。对对对，因为哈罗呢它的这个时装设计也是非常强的，虽然说可能没有强到像中央圣马丁这么厉害，但是在这个行业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就是有知名度的。而且我还记得当时我刚进校的时候，我们那个有一个新生见面吧，就说那个就是媒体时尚还有什么什么专业的领导来给新生说话，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那个女领导穿的是一双宝蓝色的丝袜。哇，可以这样，因为其实像因为我们从中国来的，就觉得老师可能都是非常规规矩矩的穿着和打扮哈，肯定是不可能是这样。但当时反正就那老师坐在台上讲话，我当时就被他的穿着打扮惊艳了，红头发，蓝袜子。 对，这一点我觉得老师的那个在威敏这一年我觉得感受到的那种很温暖和让我感觉跟中国的老师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有同样的感受。就虽然我们是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的，但我们的老师都特别潮。我们有一个女老师，她是什么经济学家小说家，就是很厉害，很一个女权主义者，就很厉害一个学者。她每周上课都是她的打扮，就是我就说你这么一些耳环都哪儿买的， 特别漂亮，然后打扮的你就根本看不出来她是一个研究政治的学者，有颜色亮丽到我都觉得，哎，她而且她年纪已经可能40多快50了，她穿的颜色有的时候比我们二十几岁人穿的还要大胆和鲜艳，那种撞色啊，冬天的这种短裙丝袜都会穿，而且穿的你觉得特别的时尚，就是跟那个她在讲课的时候讲很严肃的话题，讲恐怖主义，讲这些女权的时候，形成特别鲜明的对比。 哎，那我能问一下，因为我知道你很多同学可能是国内或者是不同国家公判来的，其实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工作的话其实还是算比较保守的，是不是？那他们遇到这样女老师的时候他们有什么的反馈和反应呢？ 对，我们有非洲公派过来的一些同学，然后呢他们都会觉得哇哦，我们就会有的时候就是下意识的有感叹词，哇哦 it's amazing 就会后来习惯了就好一点。然后中国学生呢，我们会比如说见到老师都会说老师好，或者是叫老师，不敢叫老师全名的。然后像我的老师就是一个特别帅帅的英国人，他就不喜欢我们叫他 sir 或者是叫他的姓，他就说你们直接叫我的 first name 就可以了，就是特别特别亲和，你跟他没有任何的距离感。他会跟学生开玩笑，会跟我们出去喝酒什么的，带我们出去玩，他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威严感，但他跟你讨论学术的时候特别严谨。 对，他说到这个其实跟咱们中国特别不一样，就是我们这边叫老师是直呼其名的，但是我们在国内是要说老师好，然后课上是要举手回答问题，在这边其实就不是，他们就是直接说出来，不要举手，说出来你的意见。叫老师的时候我们以前就特别傻，叫老师是叫 teacher teacher 老师叫谁，你在叫谁，叫我吗，叫我名字就好。 对对对对，所以到这边我们都是 dear 什么什么什么 dear 什么什么， 对对对， 直接写个名字就好了。 对对 对 对。 然后另外呢，我们大学的徽章也反映了就这个大学传承的几个方面，给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大学的城堡铁栅门呢是大学打开书本学习的标志。那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呢宣布持续赞助威斯敏斯特大学，哦，就是现在的女王哈，就用这个都铎王朝的玫瑰来代表，这是英国皇室象征的一种。那么在这个铭牌上打开的书里面有一句拉丁文座右铭，名叫 Veritas， 意思是真理。哎，那我还想问一下几位哈，两位，就是你们当时在学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就说那个老师也会请比如说客座教授呀，或者是讲或者外面的嘉宾来给你们做一些讲座之类的呢？ 有，之前我们有很多每个星期二的下午，就是学院都会有一些像讨论一样的，主要是给博士和那些老师，他们要出书啊，然后互相批评，然后你作为学生可以去听那个辩论就特别特别精彩。有的时候会有什么牛津剑桥的教授他们过来讲，然后每个人的研究领域都不一样，然后学生也可以在下面提问，我觉得那个进步特别大，就是看到行业里面或者是学术界里面顶尖的这些教授大拿他们在交流思想碰撞的时候，而且他们真的是很互相还挺苛刻的，不会在中国那样挨得客气一下，大家不客气的，就是丝毫不留情面。有的时候说，我记得有一次是个卡迪夫的教授吧过来讲课，就下面就有同学就很尖锐的抨击他的那个观点，说你这个观点有问题，就是说的特别特别严重的那个，然后大家就在辩论的那种激烈程度上，我感觉作为我们一个初学者会收获很多东西。 那小杨洋呢？ 我们因为是国际贸易专业，所以会请一些优秀的企业的一些校友，就是他比如他以前是创业做的企业非常的好，所以就把他们请过来说一些自己的经验，就是这样。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复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本期嘉宾林子刘、黄媛媛、杨洋。威斯敏斯特大学有100多年的历史，这所学校也有很多世界顶尖的名人，那么他们是谁呢？三位威敏的校友在读书的时候都有什么样难忘的经历呢？他们在这里学习的历程在人生当中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一起来听一听吧。 哎，我可以介绍一下媒体这边的情况了。所以说为什么就媒体呢，它可能牛，可能就我觉得在这方面是很大的体现。嗯，那我们当时读书的时候经常学校都会请就是媒体方面的业界牛人，比如说从 BBC、 Channel 4、 ITV、 Guardian 还有 The Times， 就是说因为这些媒体都是在伦敦嘛，然后呢都会请他们行业的总编或者是那些主编或者是什么制片人就会到学校去讲座，所以呢经常就可以在学校就见到这样的人。那他还是我当时读书的时候，然后呢比如说在电视台，比如说 ITV、 Channel 4、 BBC 他们举办讲座的时候呢，我会发现经常去的学生一般就是威敏的，除了威敏的没有其他学校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可能就真的是可能离得特别近吧，媒体这方面信息就得到的特别快，所以当时就觉得感触特别好。而且据说现在呢就是这个校友部好像是做得更加好，然后好像是每周二还是隔周二，反正就定期吧都会请那些行业专家也会去在这个伦敦校区去这个做演讲。另外呢还给两位介绍一下，对，我觉得好像我们也会在一个校友群里面吧，就是威斯敏斯特，然后已经毕业的已经回国的，然后这些校友群呢好像也是经常都会组织大家在不同的城市啊去相聚啊，所以让校友们能够时不时聚一下会，然后呢可能以前没有机会认识，但是也是通过毕业之后的这种相聚让大家能更多的走动起来。嗯，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还蛮就是觉得还不错的地方。其实说到威斯敏大学，可能我们不会像牛津剑桥就是在全球那么有名，但是我们有些牛人呢。我知道两位好像也知道威敏有些牛人，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你知道好像那个叫什么首相夫人，哪一届的首相夫人？ 布莱尔， 是的，前首相，他自己也是个很有名的律师，好像也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 谢利布莱尔，他是英国御用的大律师。对。那另外呢，我知道，时尚行业也是非常不错的。像这个 Vivienne Westwood， 他是我们的校友。对，他毕业于威敏的。其实威敏的这个设计专业还是不错的。另外，现在 Burberry 的设计总监 Christopher Bailey 也是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校友，应该是在去年还是前年这个奥斯卡电影节上，他拍的一部纪录片，就是纪念英国那歌手叫那个艾米，就是去世的那个。对，他拍的那个纪录片，他是好像是印度裔的一个导演吧，他是拿到了最佳纪录片奖的。 还有 Charles Parsons 是工程师和蒸汽机的发明者，所以我们在科学方面也是非常厉害的。 对，还有比如说像这个著名的诗人庞德， 他也是咱们的这个校友。 嗯，是，好像我记得有一个记者叫什么Richard Burton， 好像因为他在这边当记者什么的比较出名，然后好像也是威名毕业的， 对， 媒体方面确实很厉害，有好多好多名人。 嗯，据说媒体行业，据说在英国就各大媒体吧，其实很多工作人员都是毕业于威名的，对，所以我觉得哎呀挺可惜，应该多和他们多沟通一下，多交流一下呀。对对对， 还有机会。 哎，那你知道，我想问一下两位哈，比如说在威名，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什么让你们特别难忘的事情，能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其实有，和学术没什么关系啊，因为我们那个校区和你们传媒是一个校区嘛，经常会遇到一些搞传媒摄影专业的找我们当模特，所以说对，经常就被抓来，然后给你抹一下，随便有颜色的你喜欢不喜欢的无所谓了，然后就站在那儿给你365度的拍一下，或者走在路上就被人拽说，哎呀，能不能帮我们录一段短片？我们说可以，然后我觉得这个经历是很有意思的，对，包括我们有一个是模特，他本身是模特毕业的，然后呢，他就是被拽去走 T 台，服装他们服装系的拽去让他去走了一个那个时装秀，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儿。 哎，不错不错， 对， 那圆圆呢？ 我说我的印象比较深，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师生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很多同学在其他的学校嘛，然后可能名气比威名更大，然后学生也多，可能有的时候老师他们就是比如说那个tutorial time 有严格的时间规定，或者是 office hour， 然后我们就拿我的导师来说，就是他们说，哎，你每次能见导师就是规定，比如说15分钟，然后比如说毕业论文有好多次的限制，好像只能见6次，然后就没了。然后我就发现，对， 你像这要求啊， 我们当时 对，我就发现威米的老师就是，比如说我的导师，他特别特别耐心，我每次去见他都是1个小时以上，有的时候甚至耽误他吃饭的时间，他特别特别耐心跟我讲，完了之后说你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从来没有说有什么不耐烦，或者是他要出去休假，他休假他也会跟我说我什么时间段休假回来，我马上解决你的问题，就是你跟老师聊天，老师都特别的关注到每一个个体，我觉得这是威米的一个特质，跟其他学校比起来。 我还记得当时说到这儿哈，给所有正在写毕业论文的朋友们提个醒， 比如说我， 你已经表现很好了，就是说一定要多和老师去沟通，就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因为我们曾经就有同学可能就是没有好好写毕业论文，也没有和老师见过面， 没有见过面， 就基本上没有让过。但是如果你特别主动的去约老师去和老师见面的话，成绩一般都还不错，因为老师可能也会帮你指点，他指点之后，他会觉得你很认真嘛，所以一般分数还是给的不错的。对。那么像今天哈，比如说杨洋已经是离开威敏将近10年，那圆圆呢是正在写毕业论文，还依然在就读。那么在节目的最后的话呢，能不能再用一段你们想要送给曾经在这里读过书的学校的一些感触和感悟呢？ 组织语言一下。 也行吧，那我先来吧。其实我觉得作为对中国的朋友来说啊，可能威敏不像牛津、剑桥、伦敦政经那么的出名，但是当你在威敏安安心心的静下来读书，威敏带给你的所有的经历会在你一生当中留下特别特别温暖的记忆。 其实我这还有，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要和大家分享，因为其实我在就是哈佛校区遇到了我的一个故友，我的一个高中同学。然后很有意思的是我当时上的是大三，他是刚开始大一。我为什么对他印象特别深呢？因为我们在高三写作文的时候，他曾经写了一个他的梦想是要做一个战地记者，但是很可惜他在国内高考失利了，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但他没有放弃他自己的梦想，这几年一直在准备出国学习，他选择就是最好的传媒专业的大学，就是我们的新锦斯特。所以我们在哈罗的校区偶遇，他正在做他的作品，然后当时遇到他我特别激动，我说你终于实现了你的梦想，所以我想跟所 友还有梦想的人说不要放弃你们的梦想，然后西敏斯特是你们梦想放飞的地方。 多么好的宣传。对，其实如果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可能当时来英国留学就真的是其实是抱着来放松和玩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我觉得威斯敏大学是让我去接触到了很多，包括在现在非常难得的友谊，在工作上给予很多帮助的同学，比如在北京某杂志的负责人，到现在还有就是我们班的同学。我觉得另外还有非常感触一点，就是说让我去在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环境当中去学习，可能一开始会有水土不服，但是到现在想来会是人生当中非常宝贵的一段经历。然后想起那段时间无论任何节假日都是埋头苦干写论文，看书看到人要晕倒，我觉得人生当中就是一种经历吧。我就非常感谢威敏给了我这一切，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的校友洋洋和圆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你们在威敏的感受和经历，谢谢你们，希望我们下次节目再次再会来聊不同的话题。 好，拜拜 拜拜拜拜。感谢各位好朋友收听辅国日不落，本期节目由威斯敏斯特大学很精彩俱乐部赞助播出，希望本期节目能够让各位听众了解真实的英国生活的方方面面。编辑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校友林子刘，制作音频界的超级达人兼奶爸台子。各位好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